情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。 平凡世界的声音，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。当你听到，就好像看见昨天。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每周一到周五，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。 你的故事，我的歌。让更多的人， 让更多的人 听到你，陪着你， 陪着你。 93年的耿思翰，小眼睛看透的大世界。3年前的中国好声音，他唱了《美丽世界的孤儿》。那一场不只有4位导师为他转身，我相信电视前的很多朋友，包括我在内，也都记住了这个声音。而他们的乐队《寻路者》也是在这几年再一次整理出发。开场曲为我们带来 蓝色的蓝，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关键色彩，蓝色。欢迎光临你的故事我的歌，我是思萌。蓝色有很多很多解读，在那些大型综艺节目的录制现场呢，一般选手在登台之前的休息室是蓝色的，它会让人很冷静。而在另一方面，蓝色它又出现在很多很多的艺术作品或者是封面设计当中，因为蓝色是忧郁的。 阴天，在不开灯的房间，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，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，香烟映成一滩光圈，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，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。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，谁都以为热情它永不会减，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点倦。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，活该赢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，总之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那一面。灯的房间，当所有思绪都一天一天沉淀，爱恨情欲里的一点盲点呼之欲出那么明显，女孩统统让她一遍，这歌里的细微末节就算的体验，若想真明白真要好几年。 笑得多甜。最近看到很多地方都在下雪了，全国很多城市，就在我刚刚上节目之前也看到了青岛又迎来了一场大雪，唯独北京还没有。什么时候等北京下了一场雪之后，我还有专门适合看雪的时候来听的歌，到时候放给你听。最近看到莫文蔚的一次演出，她是把有一个姑娘和阴天两首歌曲融在一起来唱。姑娘呢，已经不是小燕子那时候的年纪了，而是感性终于赢了理性的年纪。莫文蔚倚在钢琴上，脱掉高跟鞋，唱完那首歌曲之后，其实是一个专属于女人的旋律。其实阴天呢，这首歌还经常出现在另外一位歌手的演唱会上， 他的演出不多，但几乎是场场坐满。李宗盛，他在这两年巡演当中的另外一首歌，因为单身的缘故。 因为单身的缘故，日子过得比较素，刚开始有点难度，现在比较知道怎么对付。偶尔我难受的时候，就走进南边的窗户，看看世界给我是晴朗还是雾。喜欢独处并不等于许仙你在孤独，我相信当无其他救赎，人能格外的清楚。如此这般的活着，并不意味我再也不贪图，我只是比你忍得住，我忍得住。世界是一趟不清，人生只一条路，我既不是主角，也不能决定起伏，至少我能决定怎么进怎么出。迎风起舞，让月光爱抚，我威望在意自己的国度。每一个旋转都感触，每一个沉沉都表露，写彻底抽离再全部投入。迎风起舞，让月光爱抚，我威望在意自己的国度。现在比较知道怎么对付，偶尔我难受的时候，就走进南边的窗户，看世界给我是晴朗还是雾。喜欢独处并不等于许仙你在孤独，我相信当无其他救赎，人能格外的清楚。如此这般的活着，并不我再也不贪图，我只是比你忍得住，我忍得住。世界是一趟无情，人生是一条路，既不是主角，也不能决定起伏，至少我能决定怎么进怎么出。迎风起舞，让月光爱抚，我威望在自己的国度。每一个旋转都感触，每一个阵阵都表露，写彻底抽离再全部投入。迎风起舞，让月光爱抚，我威望在意自己的国度。我在意穿行之际幸福，我把金子兵往屁股，我想是 走到南边的窗户，看看世界给你是晴朗还是雾。李宗盛因为单身的缘故，总是想要在表达一种感受的时候，会转眼给你描述另外一边的样子。最近读到了关于李宗盛的一首歌，其实不是刚刚要放的这一首，而是另外一首歌曲脑子里面想到的，但是因为这段故事还没有读完，所以我要在读完之后把这首歌曲在下个周好好的分享给你。当然了，那段故事里面还记录了他和另外一位歌手，另外两位歌手的故事，以及那一段日子的记录。欢迎你在此时此刻把你的心情分享给我，北京音乐广播，找到微信公众号，回复关键词故事。同样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，有声来信是交给你的。 Hey, yeah.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，触碰我们的舌尖，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。 For you,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。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，听见城市，听见你。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。 就是我的唯一，王力宏，唯一。今天节目的有声来信呢，比以往多了一封，来五封信。我们今天所以在上半时段要多增加一封信，就害怕下半时段的祝福来信我们送的不够及时。先来拆开今天的第一封信吧。 我们常常盼望着读一封信，体会文字之间的情感，而声音更是如此。有声来信，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。 主持人你好，我是一名来自北京的民工，我要为我即将过生日的工友杨鹤点播一首歌。他即将坐火车回家跟女朋友过生日，我要点播一首朴树的《来不及》送给他，谢谢。 非常调皮的一个人啊，他给自己的朋友点播一首歌，因为朋友要过坐火车去给女朋友过生日，然后他点的歌是《来不及》。 不听绿树荫

就差你了。北京电台面向社会诚招多岗位专业人才，1月8日至14日登录北京广播网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详情。北京电台就等你来。 尝尝吧，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。 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我飞起来了，好多小鸟，它们跟我一块跳舞。下雨了，好冷，好冷啊！老婆，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？别走，别走！ 危害身体，毒害精神，拆散家庭，扰乱社会。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，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。远离毒品侵害，别让幻想变成现实。 小王，找到咱办年会的酒店了吗？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。 当然找到了，我找的酒店集客房、餐饮、会议于一体，宴会厅容纳350人呢，8米高的奢侈空间，舞台、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，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。 真不错啊，哪家酒店？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，欢迎您，详情请垂询8501-5588转销售部。 花香奥莱村，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，南四环花香桥东。 The weather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。受高空偏北气流控制，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，中午有3到4级北风，午后风力逐渐减弱。由于冷空气的作用，升温乏力，最高气温不足-1度，全天在冰点以下，请注意防寒保暖。由于空气干燥，也请大家注意用电用火安全。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，北风3-4级，阵风6级，转南风2级，最小相对湿度15%，最高气温-1度。今天夜间晴，南转北风2级左右，最大相对湿度30%，最低气温-10度。 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1，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半点资讯。 激情冬日，冰雪狂欢开始啦！来联想桥剑顶清真羊蝎子火锅城，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近日，歌手赵传《逆风飞行》MV 上线，诉说小人物的心酸与亲人之间平凡的感动，让人流泪。这首由黄韵玲作曲、李格弟填词的歌曲，再现了30年前《我很丑，可是我很温柔》的黄金制作班底，再度合体，歌迷非常感动。王菲女儿窦靖童最近推出新专辑《Kiss Only》，新专辑用表弟照片做封面，引起网友热烈讨论。窦靖童笑言一切都是巧合的安排，在构思封面时考虑到不同的候选图，刚好收到姑姑发来的家庭照，看到表弟那倔强的表情，觉得很适合专辑主题，就采用了。对于未来音乐发展，他表示没有明确的方向，希望多做尝试。去年歌手薛明媛演唱的《飞球》和《欧皇》在各大音乐平台取得了不错的反响，近日他再次邀请知名音乐制作人朱哥为他量身打造新歌《喜闻乐见》，磁性诱惑力的嗓音讲述平常人的故事。音乐综艺节目《歌手》第2季将在1月12号晚上8点首播，首轮竞演歌单近日曝光，其中汪峰的选曲令人倍感惊喜，没有挑选大众刻板印象中的代表曲作，而是选择了一首写给妻子章子怡的《无处安放》。常以摇滚硬汉形象示人的汪峰一改常态，展露了自己暖男柔情的一面。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。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，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，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。FM 97.4，北京音乐广播，每周一到周五，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。 你的故事，我的歌，你在这里， 你在这里， 我们听见你， 我们听见你。 欢迎光临你的故事我的歌，我是思萌，下半时段有声来信。 我们常常盼望着读一封信，体会文字之间的情感，而声音更是如此。有声来信，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。 我们先来拆开今天的第一封信，在下半时段的四封来信呢，都是来自女生的，听听第一封信他想要说什么吧。 我是 YYT， 我想点一首 Carrie and Not Going Anywhere 送给我最亲爱的两个铁子闺蜜大壮跟大猫。其实这些年我们见面的机会并不多，而且聊天也是隔三差五的，有一搭没一搭，几乎频率也是寥寥，但是感觉在心里的某两个角落永远都有你们的位置，就跟你们永远有我记忆深处最难忘的回忆。就是我想说的是，虽然我们隔在天南海北不一样的城市生活工作，每天都会面临各种开心的、烦躁的、忧郁的、压抑的，但是只要我们心里还留有彼此一个角落，其实对于彼此我们都未曾远去。所以不管你们走在哪里，经历了什么，我永远 not going anywhere。 特别想念你们，想把这首歌送给你们，谢谢。 not going anywhere， 虽然说联系越来越少，但是未曾离去。 Listen, like to say but not to tell. This is why I always wonder. There's nothing new under the sun. I won't go anywhere, so give my love to everyone. Tide will rise and fall along the bay. 一切壮阔变得渺小，一切遥远变得近在咫尺。 OK， 继续来拆开第二封信。 主持人好， 我是你们的听众 Nancy。我在车上听过你的节目，我非常喜欢。今天我想点播一首筷子兄弟的《父亲》送给我的爸爸，因为我在常年在外地工作，不在他的身边。我希望天冷了他能照顾好自己，也感谢他多年对我的养育之恩。希望我的父亲健健康康，快快乐乐。同时我也祝全天下所有朋友的父亲平安幸福。谢谢你们。 总是向你索取，却不曾说谢谢你，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。每次离开总是装作轻松的样子，微笑着说回去吧，转身泪湿眼底。多想和从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，托清风捎去 以前我跟我父亲沟通特别少，然后我们的话之间 就是男生和男人之间的对话就会非常的简短，他还会用邮件的形式来给我写，就是会那时候会觉得很冷漠。所以每次当他给我打电话跟我话很多的时候，一般都是他喝酒了，我就说诶，今天话怎么那么多，是不是喝多了。但其实后来再慢慢的发现不喝酒之后他也愿意跟我说很多话，可能这个关系就越来越近了吧。拆开下一封信。 你好，我姓曹，我想给一位姓陈的老师点播一首周杰伦的《东风破》。我很喜欢这首歌，这是周董很早年的一首歌曲，作曲我记得是方文山。希望陈老师听到这首歌以后能够想起我们曾经失去的青春，在初中高中和大学时期的美好回忆。谢谢。 谁想逗留时间怎么 这首歌好像是当时周杰伦作曲，方文山作词，这是他们第一次合作中国风的歌曲。从那之后，方文山的这种非常擅长中文风的歌词就一炮而红了。如果说你也想像他们一样，在节目当中，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送出自己的一封信送到远方，微信关注北京音乐广播，回复关键词故事，就可以了解到我们具体的写信方式了。拆开下一封信， 想点一首林俊杰伟大的渺小，是林俊杰的一首新歌，送给我的宝宝圆圆，他今年两岁，是个单眼皮的男生，现在正在三亚跟家人一起度假，我这边工作呢见不到他，就是会很想他。我觉得林俊杰这首歌的歌词写得很好，夜晚星辰高调闪耀，候鸟能自由飞得高，宇宙一丝一毫伟大并非凑巧，觉得在工作的时候能想到孩子的那种成长和喜悦，然后想到他会在这个旅程中感到生命给他新的悸动，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慰藉和希望吧。希望他能在那边替我玩得开心，然后每天都像歌词中写的一样，一种美梦睡不着，一种心脏的狂跳，我心中最想要看你看过的浪潮。 思念成疾，望眼欲穿，宝妈良言送给自己正在度假的宝宝，伟大的渺小。 其实我想要一种美梦睡不着，一种心脏的狂跳，瓦解界限不被撩倒，奔跑依靠，我心中最想要看你看过的浪潮，陪你放肆的年少，我的手握好，我也